咁啊，大家向你左右讲，愿你平安好吗？好啊，让我哋啊一齐祈祷啊。主，我哋今日好感谢神，虽然喺疫情嘅当中，但系我哋仍然能够喺教会有实体嘅崇拜，亦都喺网上啊都有线上嘅崇拜。我哋亦都实在再一次嚟到你嘅面前，我哋恳求你啊，藉着你嘅话语嚟带领我哋、鼓励我哋、安慰我哋，亦都求你赐福俾你无用嘅仆人，能够将你嘅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哋所有听嘅人、讲嘅人都能够同得益处。我哋咁样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我谂咧，经过将近两年嘅时间吓。我哋同呢一个嘅新冠病毒咧，就一齐生活咗咁耐啦吓。咁啊，但系咧，我相信啊，而家咧，我哋大多数嘅人咧，都应该系已经打咗两剂嘅疫苗啦，系咪啊？啊，所以我哋唔知道你哋系点啦。我哋喺新加坡咧见面咧，都系讲一声。哎，食饱未啊？即系咁啊！我唔知道你哋系点啊？而家我谂咧，我哋应该改一改啦吓。啊，见面啦，打针未啊？嗱，我相信啊，我哋大多数人咧都已经打咗两剂嘅疫苗啦吓。因此咧，而家咧，我哋咧嘅心入边啊，嗱，似乎咧就比较系平静咗啲嘅吓。咁啊，似乎咧亦都系感觉到咧有一啲啲嘅平安噶啦吓，系咪啊？啊，嗱，应该系嘅吓，应该系嘅吓，但系咧又好似唔系喎。嗱，打咗疫苗咧，嗱应该系有一啲比较平安嘅吓，但系咧我哋而家又仍然好似。仲有一啲嘅惊惊地嘅吓，点解咧？嗱，我哋惊啲乜嘢咧？嗱，而家我哋惊嘅咧，就系呢一啲嘅变种病毒吓，包括埋呢一个乜嘢叫做Delta 嘅变种病毒啦，Lambda 嘅变种病毒啦，而家又出咗。一隻新嘅叫做 Mu 嘅变种病毒噶啦吓，啊听讲咧，即使系打咗疫苗啊嘅人啊，或者系已经康复咗嘅人咧，亦都会可能会好快速嘅就被感染噶啦吓。仲听讲咧，而且仲会减低呢个疫苗嘅功效添啊！嗱，而家咧，我哋睇啊报纸啊新闻啊吓，每一日啊感染嘅人数啊500宗、600宗、700宗咁，哇！你话惊唔惊啊？系咪啊？所以咧，我今日咧呢个题目咧就叫做咧处变不惊，唔系北京啊，不惊。嗱，呢一个嘅变啊，唔系呢个。局势诡谲多变的这个变，而是这个变种病毒的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我们大家都很害怕，很恐惧。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哋呢一啲所谓有信仰嘅人，我哋可以点样表达呢？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去处变不惊呢？嗱，今日我要同大家一齐嚟睇呢个启示录嘅作者约翰，佢 所处的环境，他所写的这一段的经文，他为什么在这一种的环境里面会有这样的表达。这个和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这个感觉到不安、感觉到恐惧的环境的里面，又会有一些怎样的帮助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让我们来看一看约翰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在什么地方，又或者说他是在一个怎样的地方。第九节这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曾在那名叫伯摩的海岛上。约翰他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为了上帝的道，我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曾经怎样，曾经在那名叫伯摩的海岛上。到底这个伯摩的海岛是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很多人去这个地中海旅游，去这个雅典旅游，去参加什么访问七教会啊、保罗行踪啊，我们都有机会去到这个名叫做伯摩的海岛。这个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过去罗马政府他们罗马大国他们统治的时候一个奉俗政治犯的地方。这个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地方来的，这个是一个他有一些政治的因素，他有一些对国家造成威胁的因素，那罗马政府呢就会用国安法将它放逐到这个地方叫做伯摩的海岛上。约翰呢他就说我曾经到过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会去到这个地方呢？他说因为我为了上帝的道，我为了给耶稣做见证。当时整个的局势都是反对基督教信徒，都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的局势来的。而身为这个教会的领袖约翰呢，他就首当其冲的，结果约翰他就被奉逐到这个的海岛上。换句说话来讲，这个的时候他是生活在一个他所不愿意的生活，他所不愿意的生活环境的里面。这个就好像是被隔离一样，隔离一样，他就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弟兄姊妹，他就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家人，也都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步伐。过去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按照他自己的俗世来生活，家阵他不得的了。他现在被封逐到这个伯摩的海岛上，完全跟他过去所熟悉的环境隔离了。他过着一个不是他所想要的生活，他过着一个不是他所习惯的生活，整个的环境不是他过去生活的样式来的。这个时候约翰他在这个岛上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出现所带来的生活一样。我们现在所过的日子并不是我们想要过的日子来的。我们现在所过的日子并不是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我们很想要回到旧常态去， 我们好想要回到旧的生活去。那各位，我们亦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强调自由的国土的上面被隔离了。我已经有两年没回新加坡了，不知道你呢？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有病毒，但是我们都一样的过着某一个程度上面的隔离的生活。我们同样过着一个不是我们过去想要的生活和习惯的生活，而在这一种的生活的里面，亲爱的各位，确实有一些人因为这样的环境，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生意、他揾食的方式受到极大的影响，他家庭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我们的心中感到很烦躁，我们的心中感到很不安。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约翰他去到一个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去到一个完全和他以前所爱的弟兄姊妹和他整个的亲朋戚友完全隔离的地方，他去到那里，他怎样生活呢？他去到那里，他所信靠的上帝，他的主怎样来安慰他呢？第一，我们看见他在这一种和他以前的生活极大不一样、极大不安的环境的生活环境里面，他竟然与主相遇了。在经文第十二到十六节那里说，他看见他的主站在七金灯台的中间。他看见的主是怎样的？跟他以前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他说他身穿长衣，直睡到脚，他胸间束着金带，头发皆白，眼目如同火焰，脚好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口中还有一把双刃的利剑出来，他的面貌如烈日放光。那这个跟他过去所认识的主耶稣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的里面，他很清楚地看见他的主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来到他的面前。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会让约翰他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在这个被人隔离、被人拒绝的这一种的时刻，让他看见这样的一个的样式呢？原来在第二十节那里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是这样的。这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这个时候，约翰他被隔离、被放逐到外岛，他心中最挂虑的、他心中最担心的，就是他过去所牧养的这些的教会。而这个时候，他的主告诉他，你最担心的、你心中里面的不安、烦躁，到这些、这一切都在我的手中，教会在我的手中，教会的领袖在我的手中，教会的使者也都同样的在我的手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主啊？原来主耶稣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他给约翰他看见，虽然现在的环境你心中感到不安，你心中感到烦躁，你心中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即使是这样恶劣的环境，我在当中。他说这些都在我的右手之中，我握着这些。而这个的我是谁呢？这个我就是那一位身穿长衣直睡到脚的那一位。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大祭司的服饰一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胸襟束着金带，头发皆白，这个是一个勇士，这个是一个君王的能力，这个是一个智慧的象征。他还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如同光明的铜，这个代表着公义、审判和掌权。最后他说他的声音如众水，口中有双刃的利剑，这个是说上帝的话语的保证。还有他的面目好像烈日那样风光，这个是荣耀的光辉，这个是我的主。过去他不是这样的，家阵主让他看见，被他看见的是一个好像大祭司一样，带着公义，带着审判，带着能力，带着权力，带着智慧，带着荣耀。就算你是在一个极度不一样的环境里面，我在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主啊？今天无论我们收到什么讯息都好，无论是真的讯息也好，假的讯息也好，或者是那些令人坐立不安的讯息里面都好，或者是令到我们心慌慌的讯息里面，我们是否仍然能够看见我们的主身穿长衣直睡到脚，带着威严，带着荣耀，带着光辉的，就在我们的眼前呢？让我们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亲爱的各位，我们要看见的不是什么变种病毒，我们要看见的不是整个社会的整个的环境的混乱，我们要看见的仍然是我的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第二，约翰他在这个八魔的海岛，他不单止看见他的主，他更加听到他的主跟他讲了一句的说话，主话不要害怕。哦，这个是一个几咁令人安慰的说话。在经文的十七、十八节，你都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害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主话不要害怕。我们的主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主，他知道我们的害怕。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怕呢？ 那我哋人点解会怕呢？那我哋人会怕，系因为佢唔能够掌握佢生活嘅环境，咁佢就好自然嘅有一个嘅反应。嗱，呢个就系害怕啦。有一个人对佢嘅朋友话：，哇，这个新冠病毒啊，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仲更加可怕。咁佢嘅朋友就问：吓，点解啊？点解啊？吓，佢话：因为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我哋可以投降啊嘛。而家连投降都唔得啊！嗱，同样嘅，我哋今日面对呢个新冠病毒，甚至喺呢个变种病毒嘅影响，我哋会害怕，我哋会惊，我哋好恐惧，因为整个嘅环境唔喺我哋嘅掌控嘅入边，随时呢个感染嘅人数就增加，随时感染嘅人数就跌大，呢个措施随时又放松，随时又收紧。我哋唔知道呢一个嘅病毒会唔会变咗又变，变咗又变，没完没了。呢个 Delta 都仲未搞掂，跟住又嚟多一只叫做乜嘢 Lambda 嘅变种病毒。吓，我哋好多人连呢个 Lambda 系乜水都唔识啊，吓都唔知嘅时候咧，即刻又出多只南美洲嘅 Mu 变种病毒。咁之后又系乜嘢呢？究竟乜嘢时候先至嚟到 Omega 呢？嗱，我哋唔知道而家嘅呢个疫苗系唔系能够应付呢一啲变咗又变嘅呢啲变种病毒？我哋真系冇办法去掌控啊！打咗两针，系咪仲要打第三针、第四针、第五针？我哋唔知道。而且我哋亦唔知道我隔离嘅呢一个人系咪有病毒呢？我去嘅呢一个餐馆，去嘅呢一个嘅地方入边系咪有呢一啲嘅病毒呢？我哋冇办法掌控啊！当人唔能够掌控嘅时候，佢就会惊。呢个几乎系一个好自然嘅反应嚟噶，就好似一个人被推入这个手术室的时候，他躺在这个手术台的时候，他会害怕的，因为他不知道跟着下来究竟会是怎样的。有时我们问医生有多少成功的机会啊，医生为了安慰你 50-50， 哇，你 好开心，哇，有 50。我跟你说，其实你被医生呃了。50-50 不是说他有五成啊， 50-50 是说 zero 啊。你想想下啦。那这个他会怕，父母给他安慰，家人给他鼓励，弟兄姊妹 WhatsApp 给他。用 WhatsApp 好啦，冇用 WeChat 啊，吓？点解咧？因为我哋唔系未信嘅人嚟噶嘛，我哋全部都信咗噶啦。俾 WhatsApp 俾佢啊，然后同佢打气，但系佢依然系唔能够掌控啊，佢好惊啊。嗱，好啦，嗱，你估啦，啊，喺呢一个嘅时候，啊，边个嘅说话系比较能够俾佢有十足嘅信心咧？嗱，我谂咧就系嗰一个主诊医生，系咪？去到嗰个医生，当佢喺呢一个嘅手术室要进行手术嘅嗰一刻，哇！呢个主诊医生嚟到佢嘅面前，同佢话唔使惊，医生在大厅，系咪啊？唔使惊啊！一切喺我嘅掌控当中，吓，啊，你放心，交俾我好啦。嗱，当呢一个主诊嘅医生可以咁样嘅同佢讲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 啊，呢一句嘅说话所带俾佢嘅安慰，我相信系超过所有嘅人所带俾佢嘅安慰，因为佢知道呢一位嘅主诊医生，佢能够掌控呢一切。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我哋嘅主耶稣喺呢一个嘅时刻嚟到约翰佢嘅面前，同佢话不要惧怕。主耶稣嘅呢一句说话，对约翰嚟讲并唔系陌生噶。对约翰嚟讲，呢一句嘅说话系好熟悉噶，因为约翰佢曾经听过佢嘅主喺极度不安嘅场合嘅入边讲过呢一句嘅说话。喺呢个马可福音第五章嗰度记载，曾经有一个管会堂嘅人嚟到耶稣嘅面前哀求耶稣去拯救、去医治佢嗰个就要死咗、就要死嘅嗰个女。约翰佢当时就在场，佢听见主耶稣喺咁样呢一种嘅环境嘅入边，佢话不要怕。结果呢一个管会堂嘅女就从死内复活啦。约翰佢听过呢一个熟悉嘅声音讲过，不要怕。喺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一次呢个夜黑风高嘅晚上，直船遇到狂风大作、大海翻腾嘅时候，佢自己都惊过啊！佢听过主耶稣喺嗰一个嘅时刻，佢话不要怕。后来佢哋就平安嘅到达咗目的地。另外喺呢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嗰度亦都记载，主耶稣复活嘅嗰一晚，门徒佢哋聚集喺埋一齐，因为点啊？因为佢哋惊犹太人啊，佢哋惊到咧，将所有嘅门啊、窗啊都闩埋啊，惊到连门都唔敢出啊！冇人隔离佢哋，佢哋自己将自己隔离起嚟。呢个叫乜嘢啊？吓，呢个叫 stay home 啊！然后主耶稣嚟啦，主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话：愿你们平安。使徒约翰佢听过主耶稣在世嘅时候，喺复活嘅时候，在极度不安的环境里面说不要怕，愿你们平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在这个极度不安、极度恐惧、害怕的日子里面，我们是否能够听到我们的主话？是否能够听到我们的主向你、向我、向我们所有的人、向我们的内心说不要惧怕呢？当约翰他在这个八魔的海岛上，他过着一个他不喜欢的，还有他不习惯的生活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不要惧怕。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不要惧怕。最后主耶稣更加给他一个极大的肯定，我们来看经文十七、十八节，这里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怎么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锁匙。主耶稣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他了解约翰的感受。主耶稣让约翰他看见一个过去 他全然未见过的形象，他看见主带着荣耀，带着威严，带着公义和审判。主耶稣不单止给他看见，主耶稣还更加给他听见极安慰的说话，不要惧怕。不单止是不要怕，主耶稣还给他一个极大的确据，这个就是就算是死，我仍然掌权，因为死亡和阴间的锁匙在我手中，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死过现在又活过来，直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死大概是我们人在今生在世最没有办法解决最怕的一件事来的，怕还可以处理，但是死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没有办法处理的。无论我们是为了什么怕死，有些人怕死的时候死得很难看，不够靓，个样好核突。有些人怕死是因为怕那个死之前的那一种的痛苦，有一些人怕死是怕死所带来的那一种在感情上面的分离。那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好，那死恐怕就是我们今生在世我们人所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时刻，我们的主来到约翰的面前，在伯摩许岛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的里面，主耶稣让他看见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在我的手中。换句说话来讲，就是如果没有我的许可，你是不会死的，因为阴间和死亡的锁匙在我的手中。亦都换句说话来讲，如果今日我死了，这个亦都是主耶稣所命定的，你是逃不了的，因为阴间和死亡的锁匙都在主的手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他在这个伯摩许岛上，他是没可能不会面对这个死亡的威胁的，不会面对这个生命的威胁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被封锁的地方，而当日这个罗马政府、罗马的政权对基督徒的那一种的残害，那一种将人丢在这个斗兽场里面，被那些狮子活生生的来咬死，将人绑在那个木架上面，活生生的被火烧死的那一种的残害，约翰他在当中，他是不可能不会面对这个死的威胁的。在这个时刻，主耶稣对他说，一切在我手中。面对新冠疫情，甚至是变种病毒，就算是打了疫苗，也都可能还会中招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绝对不会中招的，没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死威胁住我们，就算不是这个病毒，我们随时在我们的生活的入面，在任何的一场的交通意外，在任何一个我们身体检查健康出现问题的一个诊断的入面，都会让我们随时的得 然的面对这个死的问题，都会让我们面对这个死的威胁，都会让我们死的。有些人吃豆腐都近死啊。请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主耶稣很清楚的话，不要惧怕。他说的不要惧怕，不是保证我们不会死啊，不是啊。主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是，就算我们有一日会死，要断气了，主说这一切仍然在我手中。我是死过，后来又活过来，直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因此就算是死，有一日我们亦同样会再活过来，并且活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们的生命随时被取去的这个的情况呢？其实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一个随时要面对生命被取去的一个工作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服侍的那些都是吸毒的黑社会啊，有些精神还有问题的。而我呢，成日要跟他们说，你这个不得，你那个不得，这样不对吗？这样不对吗？哇，我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忍不住啊，静鸡鸡拿把刀后面刺你几刀，或者我睡的时候刺我几刀。那我有时跟他们一起出去要吃吃饭行街，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仇家，跟他一起去吃云吞面，忽然间去被人点了上，拿把枪，拿把枪射去，云吞面都不见了，连我都射埋。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向我们保证，让我们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身为有信仰的人，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任何的防范，不是的，我们一定要防范，而且还要做足防范。但是在做足面对整个大环境的时刻，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的信仰在哪里？我安全感的基础在哪里？我怎样可以处变不惊呢？我们要做足一切的防范。但是我知道在这一种的环境的里面，我的主掌权，他的荣耀，他的威严在我们的当中。他对我们说，不要惧怕，就算是死，这一切都在我的手中。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掌管一切的环境，他更加掌管我们生命的一切。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哦，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信靠你的心，没有一件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这个陈浩的病毒可以让人与人隔离，但是这个病毒 不能够隔离你对我们的大爱，也都不能够隔离我们对你的信求。哦，亲爱的主啊，我们好感谢你今天让你自己的说话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哦，主啊，我们为着过一些仍然在恐惧害怕当中的人来祈祷，求你让他们在这个害怕的里面，他们能够知道我的主仍在当中掌管一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都能够知道，也都能够晓得如何处变不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我们也都愿意在群体的当中来活出我们信仰的生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